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哎呀，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 啊！ 授权， 说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：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79集，你等等。杜飞舟在帮会频道里问了几句，看向封印师。 老唐他们说上次你被黑子喷，他们说了几件陈辉兰乐的事，其中就有这件。 三个人大眼瞪小眼。 那你来问，问个只有咱们俩知道的事情。 杜飞舟陷入回忆。江晨和方景行等了等，半天没见的康生。 有这么难想吗？之前那个薄荷草蹭我直播，是你帮着我一起解决的。你还告诉我，他心术不正。 杜飞舟看着他，江晨也看着他。几秒后，杜飞舟结束回忆。 我印象里没有一个叫薄荷草的。 好极了，不记得。 江晨劝着自己要理解，他现在连初中同学叫什么都不记得，更别提杜飞舟那个时间线上过了30年。 第二赛季，有一次集体聚餐，是去农家乐吃的烤鱼。 当年我们聚会经常去农家乐。 所以一个农家乐并不能说明什么，他们去过很多次，具体哪一顿有陈辉兰乐真的不好说，而且他和陈慧兰乐单独相处的时候少，大部分都有别人。他如今能回忆起来的只有零星几件事儿。这些要么是正规场合网上能查到，要么就是身边有其他人，他们搞不好对着封印师提过。何况这事儿太匪夷所思，作为一个智力正常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信啊？要不是这封印师的打法和脾气真的想陈回兰乐，他早就走了。 记忆会出现偏差，再喊几个人过来。 江晨思考一下，同意了。反正秦组长他们也没说，只能见一个朋友。但以防万一，他选了两个关系最好且人品有保障的。一个是姓唐的混蛋，另一个是他的前队友。然而人过来了，并没有什么帮助。唐副董他们虽然异想天开过，但真的事到临头反而不会轻易相信。毕竟不是冲动的小青年，而是四五十岁的大叔了，受过社会的毒打，他们都很谨慎。说事件也没用，因为30年真的太久了，他们能记起来的事儿基本上都对这两个人说过。加上前队友是个金鱼脑，无论江晨说什么他都很迟疑。这也就罢了，还有记错的。比如唐副董坚持认为清涛第一次夺冠，大家在一起聚餐，江晨被灌醉了当街耍酒疯，吓哭过小孩。前队友则觉得是别队的队长，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便齐刷刷看向杜飞舟。 我当时好像也喝醉了，不记得。 是吗？你也醉了？ 或许吧。 江晨面无表情盯着这三个老男人。 我当年退役之前呢，给你们两个分别打过电话，这事儿记得吗？ 杜飞舟和唐副董的心里都是一突。这确实是真的，他们在陈辉兰乐退役前就收到了他本人的消息。江晨看向杜飞舟。 我哥说你每年都会给我扫墓， 是吗？ 杜飞舟顿时皱眉，忍不住开始思考，这孩子能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这些事儿？江晨深深地觉得顾虑太多，在游戏里聊这些事儿不是个好主意。他向来干净利落，不想再和他们没完没了的啰嗦，因为到底是人死复生，他说的再多，他们可能也不会信，便直接道： 你在文城吗？方景行明天来找我，你有空就过来，咱们见个面。 别明天，手机号是多少？打个视频通话。 我不能打。 理由？ 不保险。 方景行在那边又问了问杜飞舟是否在文城，要亲自去接他。 您信不过他，您信得过我吗？ 杜飞舟沉默一下。 我在，明天几点见？ 吃完早饭吧。 行。 行了，都滚吧。 唐副董品了品弹开后，他这个不加掩饰的狗脾气起身道： 我现在订机票，明天和他一起去看你。小子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亲自揍你。 江晨想也不想就回过去一句： 我要是没骗你，你当场喊我爸爸。 他们确实像。 江晨手背向外一挥，示意他们赶紧滚。方景行礼貌的要把他们送出门，回来见自家封印师还在地上坐着。 去竞技场杀点人。 走吧。 他见方景行对他伸手，便握上去了，顺势起身。 你那些朋友呢？喊他们过来打。 还在玩狗？ 有这么好玩吗？ 红尘呀，呛人他们的任务一直停留在治好狗那里。季后赛一开打，他们也在看比赛，等决出冠军才回游戏。后来又有一批职业的进来，被他们用狗咬过一遍，那些人自然不干，便跑去开剧情回来报仇。原本红尘呀呛人还想赢江晨，被他用一句视频没删给怼了回去，只能去玩别人。江晨围观过一次，见他们至少20个人混在一起打，变着法儿的想让对方的攻击落到狗身上，场面混乱不堪且惨不忍睹。但这都玩了十几天了，也太容易满足了点儿。 据说他们打了赌，赌局结束才会往下做任务。 江晨服气，跟着方景行进竞技场排野队，二人打了一晚上的团战，一个下线睡觉，一个开播凑时长。转天一早，方景行饭后联系江晨，得知他和研究院的人打过招呼，能见2个人，便去杜飞舟的小区接人，然后又去酒店接了唐副董，见他手里拎着一堆东西，杜飞舟打量一眼： 这是什么？ 给小孩买的见面礼。 你不是要打他？ 嗨，万一他们其实是和咱们开玩笑，准备了什么惊喜呢？咱们身为长辈，哪能空着手？你放心，你的那份我也给你备了。 杜飞舟点头。唐副董扫一眼驾驶席的方景行： 但用这件事开玩笑，打还是得打，打个半死就得了。 方景行在前面开着车，假装没听见他们的话。然而唐副董没有放过他，凑近一点问他： 怎么回事？ 你们到地方就知道了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